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 新年 选择一支属于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次先捉手 啊，系捉第三次捉手。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 盟。好啊，我们回来第二节，喂，回来第二节讲这些低能嘢俾你听。 嗰 日我你咪去了韩国嘅，我出差去台湾啦。跟住翻嚟就坐飛機啊！啱啱我翻，你啊好啊，遲一日翻，我啊慘啊，即係早一日翻。我翻嚟嗰日咧就咁啱得咁巧，就係即係 博嗰日咯。 瀑布嗰日啦，即係羅瀑布。我咧中意嗰啲改圖啊，閪撚到爆炸。咁撲街又爆啲網民真係好嬲笑啊！咁啊，啱啱我就坐七點機， 哇！ 認到棍啊！跟住後屘 delay 喺個機場嗰度已經話 delay， 我都啱心諗咩事呢，即係又未嗰啲相又未嚟喎，咁我唔知咁大鑊。跟住佢就話天氣惡劣 delay， 啊我都驚，你都知我最驚坐飛機㗎啦。跟住上咗機，跟住就飛到去，佢話我哋已經，因為其實好快咋嘛，我返嚟都一個鐘咋嘛。佢我哋已經進入香港嘅領空啦，咁呢就由於天氣惡劣，咁啊唔能夠即係唔能夠降住，我哋就喺空中盤旋。嘩屌你，我心都震埋啊！因為我望出去呢，佢啱啱就喺，因為佢唔可以飛入啲雲度㗎嘛，佢一定係喺啲雲呢變咗下面一堆雲，上面一堆雲，我喺個空間嗰度飛囉。咁但望落去嗰啲兩嚿雲中間係要咁閃電喎，狂閃喎。跟住話我哋都係未能夠降落㗎，都係要一個盤旋，撲街盤咗八個字差唔多，震撚到我啲啲震，跟住後尾架眼降落，跟住一路降落衝落啲雲度，一衝嗰啲雲係咁喺度震㗎。架機散咁就熬到，跟住熬到落去，跟住一降落咗個空姐呢，即係就好興嗰啲空姐咪我哋到達香港啦，點好興㗎嘛。個空姐講嗰第一句說話就係、是、各位乘客機師帶領我哋安全着陸咗機場啊，終於到。啊佢哋諗下佢都我相信佢都有啲粒水㗎真係。 粒水 佢要講到安全着陸啊大佬。我都未聽過話要安全着陸㗎。即係你嘅風又大啊，癲咗啊。跟住落到去仲要九架飛機喺度埋唔到去啊，因為 delay 啊，全部頂實曬都落都落唔到機，搞一大輪真係，唉，屎都邊會嚇到你？ 咁最後冇事咪得咯。 最後梗係冇事，有事就坐唔到喺度啦，不過真係好驚咁解啫。哇，我想問你知唔知而家歐聯嘅神射手係邊㗎？ 唔係 C 朗咩？ C7 啊， 嗯， 14球啊， 慢啲啊， 十四球啊。跟住第二個就伊巴希莫維亞十球，咁所以呢車路士撲街啦。雖然佢下一場應該出唔到嘅，而家佢琴日就拉傷咗，咁應該出唔到嘅。咁就跟住就美斯，跟住就迪亞哥哥斯達，喂迪亞哥哥斯達真係好嘢嚟呢件， 不嬲都話好嘢， 都有七球、啊。 都話你哋班撚樣唔係話攞費托換佢咩？我先唔冇咁戇鳩。喂仲咩喎？喂個問題係你話馬體會如果係啲中游。咁可能佢會 綁手嚟啊，大佬！ 喂，綁手 唔係咧，費托翻到去就有太噶啦，我哋車路士冇太嘅啫。 咁冇啊，咁我咪明馬實價買翻佢翻。 係啊，可能阿迪亞高哥斯達咧嚟到車路士變咗費托咧。 你睇下小列治嚟，你冇咁冷靜，你又知你憤怒嚟啊，大佬！ 我呢個淨係前鋒重嚟嗰淨係。 唔係， 我哋估下助攻王邊個？ 朗尼係嘛？ 係啊，朗尼啦，肥同個撚樣啊。 五球係嘛？ 八球啊！ 咁撚多啊？ 巴撚幣啊！ 好犀利！ 跟住另外前日就阿費拉尼咧，費拉柴啊，個撚樣，俾個即係傳媒屌撚到佢爆炸， 好撚差啊嗰場， 係啊，話踢到閪到咧， 係 啊，90分鐘76% 嘅鏟，即係嗰個鏟搶攔截啊，我以為76% 嘅鏟搶，唔係好差啫。如果76%， 嗯， 佢原來76%嘅鏟搶攔截宣告失效， 即係得24%。 曼聯幾乎等於打少一個人啊！即係問你撲唔撲街啫？仲有、哦， 佢係有一米八九嘅身高，唔係一米九四嘅身高啊，真係含撚啊！佢係無論對住阿拉巴啦，一米八一啦，或者係對撚住呢個一米七二，即係同我差唔多嘅阿係咯，佢都係佔唔到任何優勢嘅，都係失敗告終啊！頭槌，要含撚啊廢，嗰個咩廢柴，又成為呢一個超級無敵勁打水貨，屌！ 喂，我驚咧食屎啊！下場唔出佢咧，出廢查加卡維克咧，拜仁有啲難搞。 係嘛？ 我講堅啊，真係嗱，即係我好理性咁。 卡維克話佢哋好大機會會即係呢個一比一，佢話係呢個非理想嘅賽果，一比一就執撚到啦你，屌你！如果唔人哋真係睇撚住個盤，或者真係睇撚住嚟食踢太空波，你攞撚到一比一咩？輸九比零，你係有份。仲要話一比一係唔係好理想嘅賽果啦？即係如果一比零就更好，唔撚知咩？戇鳩啊！講埋嘢真係，因為啲萬九一柒咧，球員一柒啲啊！真係。佢話不過都唔係話即係好差嘅咁啊！我哋都好大機會出線，黐撚線嚟都。 佢哋究竟知唔知咩叫再入？ 係啦，佢真係知唔撚知？佢哋識唔識㗎？其實佢係咪未踢過歐聯㗎？其實嗰班人 點撚知？ 唔係你話如果阿費拉嚟咧？就即係都可以理解啊！佢成世人都冇乜踢撚過歐聯嘅， 係冇踢過。 係咯，咁你冇撚踢過就可以理解啊！但係你話調撚翻轉卡維克嗰啲傻閪咧，都踢過一兩屆啊，係咁嘢，難舐過下。咁好似唔撚知道，我都唔撚。 卡維克點知一兩屆踢咗好多屆？ 佢好似唔撚知個賽制咁樣喎。另外嗰個咩？ 不拿 啊咁啊，不拿就話我哋好撚大機會進，咁黐鳩線。佢撚到人哋十一個人企喺個龍門度。淨係俾你鳩食個背脊啊！你射唔撚入啊！贏你半球你都出局啦，撚樣咁戇鳩啊！即係呢啲撚唔屌唔得嘅咩？戇鳩 唔止呢啲戇鳩，賽前咧就即係我都有屌嗰個曼聯專區 嚇， 咁好離譜啊！咁即係話說就開波之前有個正選陣容咁樣，咁跟住佢就即係未踢嘅時候就話啦。筆者有兩個感覺，筆乜撚嘢？ 唔撚知以為作家添咪屌你？ 唔係啊，即係陶傑都冇咁講啦，係嘛？筆者有兩個感覺，第一，莫帥嘅語言藝術真係好難明㗎。鄉村你真係好勁，好有前途，我哋靠曬你啦，所以你打後備啦咁樣。第二，雖然都預咗㗎啦，但依家目前最好嘅選擇，冇理由係維迪加利奧咯，真係俾人爆死啊！ 咁唔係都啱嘅，但係咁啊點咧？ 咁你冇理由滅自己威風㗎嘛。係 啦黐人線。 係咪先即係呢場波其實。 咪我哋屌就 OK 囉。 係啊。 我哋抽鳩水就 OK 囉。 係啊。 但如果你作為自己隊嘅球迷就唔應該抽水囉。 係啊即係咁最差、 就是。咁亦都證明佢哋係唔撚識波啊。因為莫耶斯出得呢兩個打乜撚嘢啫而家打防守嘛。 冇錯啦。 將傳咗波縮撚晒後面嗰嘛李費達雖然一早話佢 walking dead 啫同埋揼撚咗釘啫佢唔撚使轉身㗎嘛對呢啲隊。即係呢一個打法佢係唔需要長距離去追波或者轉身或者俾人爆噶嘛，因為你縮撚曬裏邊啊嘛，戇鳩啊真係唔撚識波。 咁啊，呢個專區咧就最戇鳩係咩咧？喺禮拜六嘅時候，曼聯對阿士東維拉咧就有扎球迷租咗架飛機咧，就掛住汪 丹莫耶斯歐啊， 莫耶斯歐咁樣嘅 banner 喺個上空嗰度盤旋啦嚇。咁啊，佢又即係一路都話飛機已經準備升空啦，太好啦咁樣。咁另外之後升咗空之後嗰幅圖咧就話藍天冇白雲咁樣。咁我睇完之後我好嬲嘅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啲球迷 唔撚要得， 即係唔撚要得之餘，即係好醜啊！佢哋將一啲好柒嘅嘢當咗好撚型去周街講，最後係一個講緊係喺香港Facebook 嚟講最多人 like 嘅。曼聯嘅一個 page， 即係非官方嘅 page 最多人 like 嘅，咁佢可以即係宣揚一啲咁樣嘅信念同理念。咁第一佢都係啦，冇理解到對波嘅問題喺邊度嚟啦，夾硬屈落莫耶斯度啦。咁另外亦都覺得，即係我覺得嬲就係佢將一啲家丑係外傳咯，即係你。要明白你冇得將呢件事同當年利物浦同學神比㗎嘛。利物浦嘅球迷反鳩學神係因為反鳩管理層㗎嘛。係因為覺得管理層玩鳩利物浦嘛。炒咗賓尼迪斯個好領隊搵咗學神返嚟學神同費格遜攬頭攬頸呢、這個先係死罪嘛冚家產。啱啱先啊我哋有冇屌鳩過杜格利樹啊杜格利樹第二季就教得閪落有冇屌鳩過佢冇屌鳩過佢嘛。最多都話哎呀點解會搞成咁㗎真係唔開心啦。我哋冇屌鳩過羅渣士嘛而家咪等到囉。喂你不撚樣咪人嚟㗎吳家產當年費格遜搞得好撚好啊 ,96 年先至攞到第一個杯咋嘛吳家產。 狗嚟㗎嘛。 喂，即係你離撚曬譜啊！你將你啲家丑外傳，你含撚啦，中華關係撚事啊？屌老母，啱啱先啊？你老母個臭閪，唔撚識睇波，你翻屋企瞓覺啦，去叫雞啦！屌你老母，講，即係諗起我係個仆街。 唔係，即係如果你唔撚想咁樣，你開個 FIFA 自己打啦，唔加慘，係咪先？你自己做撚埋領隊，你自己打咪場場贏咯，你咪教個 Easy 咯，屌你對對就企喺度俾你勾抽嘅，咁你咪場場贏，我開心咁捧杯，咁唔撚使勞氣啦。 咪就係咯， 即係搞咁撚多係咩啫？ 喂，同埋最好笑，佢就質疑阿莫耶斯唔用小豆，唔用鄉村真絲，大佬啊，一個領隊有佢自己戰術噶嘛。摩連奴啊，就唔用馬達啦，啱啱先啊，佢用佢嘅戰術就係嗰個人唔啱我系統，我咪唔撚用咯。咁你質疑佢嘅戰術，我都係永遠都講啦，不如我俾五分鐘你話俾我聽，莫耶斯嗰個係乜嘢戰術啦？你又答我唔撚到，咁依家問題就係嗰啲球員唔啱呢個體系，咁咪擺後備咯。咁但係某啲情況之下，佢覺得啱用嘅咪出咯。咁佢係領隊嚟噶嘛，對波佢有關噶嘛，佢自己去發揮，佢自己去揀噶嘛。正如今場波一樣，佢要打防守嘅。唔通佢同你出晒成扎进攻球员咩？吴家铲，今场波佢识唔识换人啊？佢换捻咗临尾换咗小豆落嚟，系咪啊？同你哨一哨，希望搏一搏入多球，有冇问题啊？冇问题啊！小豆嗰球争啲入啦，俾马天尼斯阴鸠咗佢啫嘛。结果马天尼斯要下场停赛啦，赚捻到啦，啱啱先啊，做到嘢啦，换到人啦，系咪先啊？有交代啦。呢场波唯一閪嘅就系佢出捻咗费兰尼啫嘛。杰斯冇问题噶、啊，其实喂大佬呢啲咁嘅波，你唔使企稳阵脚，揾个大佬喺度。指揮住嗰扎吳家產 啊！你唔好覺得佢冇踢啦，你覺得企位嗰啲一個經驗老到踢咗成千幾場波嘅人，咪喺度指揮住嗰啲狗仔喺度，喂嚟企好啲，你企呢度，嗱睇住嗰邊，鎮住個軍心啊嘛！你覺得冇撚用咩？梗係有撚用啦，鎮撚定個軍心啦，傑斯99歲啦，唔撚夠氣踢，咪換鄉村真絲落嚟搏一搏咯，咪搏撚到咯，咪可以令為敵，即係起碼上半場頭嗰15分鐘。曼聯真係可以有攻勢嘛，同上半場唔同啊嘛，咁呢個咪攻價咯，吳家產，點解喺英超踢唔到啊？因為冇4-4-2-4嘛，講撚咗20萬多次啦，大佬，呢場波個球證係咁要幫手，跟住仲要喺主場，大家真係打到戲，打個戰術嘅。喂，咁你屌乜撚嘢啊？仲啱啱先落後俾阿士東維拉一球，可以4-1贏阿士東維拉，話俾你聽啊，前七嘅球隊冇一支球隊可以雙殺維拉㗎，你知唔知啊？阿哥，咁系咪叻仔啊？叻仔啦，咁你俾 credit 佢啦。嗱，我問心，我話俾你聽咧，我係好想曼聯快撚拆啲炒咗莫耶斯嘅。我一路都覺得莫耶斯係令到對波冇咁黑人憎同實際咗嘅踢法上面，所以快撚啲炒咗佢。 叫蘇斯阿查同阿傑斯兩個雙教練。 係啦，你炒撚咗佢咧，令到對波再 沉。啊，唔係，揾我中意揾邊個教？ 邊個？ 揾費格遜阿吳家產個仔。 係喎。 係佢個仔啱啱捧杯。攞撚咗嗰隻叫乜撚嘢杯吧？ 油漆杯， 好搞笑啊！ 油漆杯， 叫足總優勝杯。 係佢仔油漆杯， 油漆杯， 因為佢仔油漆啦，成家人撲街。係 啊， 咪啱咯！你三個教練咯，傑斯係嘛？加埋蘇斯一齊，加埋阿費爵爺個仔。 係啊， 咁啊無撚敵啊呢個仔。 無撚敵啊！無撚柒敵啊！何止無撚敵？ 打遍歐洲，打遍宇宙，冇人夠佢打啦。 咪即係我覺得好撚柒咯！呢啲球迷到有一日啊，曼聯如果有機會東山再起啊，嗱我知冇機會啦，但我當有機會啊，呢啲球迷出嚟如果抽，即係話對波好嘢咧，你可唔可恥啊？冚家產！ 我唔覺得佢可恥嘅。 好撚柒可恥咯！即係你對波，如果你有機會贏翻上爭翻上頭四，係嘛？或者比今屆好少少嘅。咁你出嚟點講啊？ 唔得啊，照屌囉。 又照屌。 唔係，要去到冠軍，去到冠軍。 咁好啦，我當攞冠軍啦，莫耶斯帶住佢幫老闆。咁你點啊？屌你，因為莫耶斯冚家鏟啦，撲街你。 啊，唔係啊，有進步囉，慢慢嚟啊嘛。 跟翻費格遜嗰套啦。 有費格遜時期嘅風采啦。 你呢啲真係，你話係咪要去死啊？即係叫佢死，叫佢冚家鏟啊！你明白啊？即係呢場波之前咁樣講嘢，跟住後屘1-1，你咪冇資格出嚟講，哇好嘢！你睇下我哋打出血性啊咁樣咯。雖然都係精神病㗎啦， 出血嘅有。 同埋咧，嗱，我想講咧，屌，我想講咩啊？我呢場波即係好多漫迷事後就覺得好撚贏。咁我阿 Kenny 都講咗啦。 蒼蠅啊！ 其實你真係好撚戇鳩啊！你諗下，你哋明唔明咩叫作客入球啊？再入球即係等於其實你輸一球啊，因為話半球，梗唔理係半球啦。你試下場波0-0啊，咁你咪1-2出局咯當。 係啊， 啱啱先啊，係咪？咁仲要講喎，你安聯球場，你知拜仁即係同你踢。 唔係你當半球都得嘅1.5球啊嘛，咁佢咪出局咯。 哦，都得。 都係出局。 0.01球都得。 啊，都得。 係啊，咁但係咁佢 多少少咧？ 優勢咯，而家個優勢就喺拜仁度。 喺拜仁度，仲要主場喎。 最主場，咁除非你話唔係㗎，我哋再好撚勁㗎，可以炒鳩拜仁老母閪嘅，冇問題嘅。 有冇人喺拜仁主場贏過拜仁啊？ 今季冇啊。 今季冇啊嘛，俾個機會咯。 啊誒誒有啊，曼城啊，又係踢太空波。 哦，係啊， 3-2嗰場冇啦，冇啦。咁啊你鳩佢啊，總之就翻翻去拜仁主場，拜仁真係認真同你踢咧，唔係踢太空波咧，你要。 其實都唔使嘅，0-0你都玩撚完㗎啦。基本上你憑乜嘢攻我？ 哥迪奧拿冇咁多。 即係咁講啊，你憑乜嘢攻我？我差唔多80%控球率，你憑咩同我踢？你憑乜嘢贏我？ 繼續同你守咯。咪我出翻古沙同埋出文。 睇下出翻啊，係啊。 啱啱先啊，即係有人話因為小豬受傷，小豬停賽，馬天尼斯停賽，咁啊有優勢。馬天尼斯停賽咪出阿坦丁咯，坦丁做好過馬天尼斯啦。 仲有哥石咧？ 咪咯，咁你就算唔出，就算小豬停賽，咁咪出翻古沙咯。啱啱先啊，嗱冇打防中咯， 被罰出場。佢話即係我就唔希望有人攞紅牌出場嘅，但係咧屌你，佢就咁講啊。佢話屌你拜仁咧個板凳咁撚深啊，就算我屈咗，就算你就當我屈佢一個出場啊，屈咗個出場嗰啲仲有第二個頂上啊。咁嘅说话讲出嘅，你戇鳩啊！你而家两个女，你唔俾个女我屌下，你有两个老婆，你唔俾个老婆我试下，系咪先？你戇鳩鳩啊！都 你真系想试当你个老婆？ 唔捻得，鬼妹未试过。 你系想喎？ 惊閪佢啊！够胆俾我试，我敢屌，佢夹火敢屌啊！你啲无赖啊，大佬正系，你唔捻屌唔得，立 仲要谂住，仲我都系讲，你冇俾人大差唔代表你出捻咗事。 系咯，即系呢个又系重点啊嘛！我成日都强调就系翻捻到你凭咩同人踢啫？ 咪咯， 你估喂？如果你话第二回合，而家喺拜仁嗰度1-1，你第二回合翻到去个优势就喺你度。而家调翻转人哋个主场，仲要人哋赢你，揸住0.5球同你踢，你凭乜嘢啊？你再睇下个数据。你睇下個數據先可笑啦，8-2，人哋射波射16，射16次，基本圍撚住你嚟踢，你係偷雞波咋嘛，你有本事去到安聯你咪又縮囉，縮撚到尾咪拜拜囉，戇鳩。 根本冇心諗住攞。 直情係啦。 你見佢見落後一球就冚家鏟攞返個最後球先，一陣攞返啦。 咁啱啊，嗱而家19000個勢起啊，即係個勢日子起啊，去到拜仁嗰度呢，個盤冇拉得咁即係個水位冇拉得咁高低呢，咁就好睇啊。 大家都睇一樣嘢嘅，呢場波過後，如果曼聯真係有優勢，同即係個優勢喺曼聯度，馬會就唔好開曼聯嘅冠軍賠率依然係30倍啦。啱啱先啊，拜仁就冇2.45倍繼續係大熱啦，傻閪！ 咁你哋又買咗樓啦，撲街！ 仲有9999倍啦，好啦，好嘢呢、這個。啊，講下拜仁嘅戰術啦嚇，即係好耐之前其實讀媒嗰邊有一篇文寫得幾好，中文嚟講呢篇文真係發表得唔錯嘅。這個足球群英傳，足球群英傳個版主我懷疑其實係反曼嘅，佢之前都寫過幾篇，例如全曼聯啊，一落都係不停 咁 係抽曼聯水嘅。咁佢呢個佢寫得好好，佢話哥迪奧拿點樣打造拜仁嘅王朝咁樣。咁其實哥迪奧拿其實將巴塞嗰一套有啲 copy 咗落嚟啦， 啱 啊，有幾個特色嘅就。哥迪奧拿嘅戰術咧，其實就打一個有一個位置就叫單防中嘅。咁喺巴塞就有影帝啦，係嘛？布斯基斯啦， 好撚煩嘅， 影帝啦， 摸下地底。 咁啊，即係好中意墮後，即係將一個墮後嘅中場做核心。咁啊，即係變相成為咗係單防中。咁啊，今屆嘅單防中其實就係拿姆啦，大家都好出奇，如果冇睇開德甲或者冇睇開拜仁踢波嘅就。嗱，冇 唔 係打雜嚟嘅咩？點解打撚咗防中？好撚勁啊！阿哥迪奧拿好撚中意將啲球員改造。咁啊，今屆嚟講，其實拿姆係不停都係用防中嘅位置出現。咁阿哥迪奧拿都講啦，話拿姆係我教波以嚟見過最聰明嘅球員，即係佢嘅對戰術嘅理解係非常之好。咁啊，另一個特色咧就係話佢中意控球嘅。 嗯。 即係控球，其實上季拜仁嘅控球咧冇今季咁誇張，咁其實上季就6-3啦，咁今季係7-8啦，即係7-2啦 ，sorry， 即係唔知佢點踢。 真係好撚淒涼。 咁啊今屆其實即係再誇張咗少少嘅，即係全球成功率又去到8-8啦。咁啊基本上佢哋就係控球全球控球全球啦，即係呢個我諗大家都會理解。嗯、另外有一個特色就係佢好中意拉開即係中堅之間嗰個距離嘅，即係嗰兩個中堅。在控球的時候就會拉開邊去打咁防中就會墮後返少少守返個中路咁、嗯、藍帽點解會適合打呢個位呢就因為佢打後衛出身啦雖然佢矮啦咁但係 佢打開閘咁有速度啦，回防嘅時間 會比較快啦。咁佢如果回躲返後嘅時候而兩個中間拉開咗， 接返中間位補返個窿 囉。三四三囉。咁即係呢一個係有啲幾大嘅特色嘅。其實巴塞嘅時候就布斯基斯鍾意躲返後。咁呢一樣嘢呢佢就好鍾意呢改造一啲撚樣做中堅嘅，例如當年就改造咗馬斯查度做咗中堅啦，今年就將查韋馬天尼斯改咗做中堅啦咁樣。咁另外就拜仁嘅另一個特色就係佢嗰個靈活嗰個變動，就係、是、你會睇到佢譬如嗱，即係一個真正嘅正選陣容啊，拜仁嚟講啊，其實就係、是、前面就文素基治啦。左邊是列貝尼，右邊是洛賓， 二阿奴 啊，兩個中場就是古沙啦，或者可以譯做國師啦，唔係陳雲啊。咁跟住咧就卻奧斯，後邊是拿姆，咁後防方面就艾拿巴啦、丹迪啦、保定啦，再加拉芬霞，跟住再加埋門將係紐亞。咁佢個陣式嘅特別之處咧，就係、是、其實文素基治咧好中意。即係啲人會覺得哇，會唔會其實係即係打柱等式咧？其實文素基治好中意喺兩邊走，即係拉開兩邊，然後古沙攝入嚟，咁佢好似補翻古沙個位，咁然後咧兩隻閘咧就上前就補洛賓同埋列貝利個位，咁洛賓同列貝利又執撚咗喺禁區側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大特色嘅，以前喺巴塞都係咁嘅，咁今屆呢一樣嘢其實咧做得幾好，咁但係上場波睇唔到，因為始終就如果你講。中鋒就真係文素基治一個啦，咁國師可以打即係古沙，我都有驚大家以為陳雲，咁古沙可以打假狗啦，打副鋒啦，托馬士梅拿亦都係嘅，咁你變相可以個調動性會比較大啦呢一樣嘢，咁呢個係啦，另一樣好特別嘅就係、是、其實大家都可能冇留意到就係拜仁好中意打長傳嘅原來，咁今屆嘅拜仁嘅長傳係喺德甲排第二嘅，有80次。咁點解打長傳咧？就係、是、有好多時候咧，就雖然佢都係長期主控球，但係好多情況之下會有一刻係轉手為攻嘅。即係當人哋去嘗試偷雞嘅時候，佢轉手為攻嘅時候嘅長傳非常之多。另一種長傳咧，就係、是、喺兩邊分邊去斬，即係將個波調去兩邊，就唔係靠即係小組嘅傳球咁樣。另一個特色咧，亦都好特別嘅就係、是好重視兩邊，反而中間咧係比較係唔係好重要嘅。咁今屆其實拜仁有28% 攻勢嚟自中路，39% 嚟自右路，咁另外嘅30%咧就嚟自左路。咁即係其實佢邊路差唔多係接近咗係62%嘅。咁72%啊，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好誇張嘅數字嚟嘅。咁中路嘅進攻相對上比較少。咁講完呢一紮特色之後，咁其實即係曼聯下場會點咧？咁其實就算佢失大巴士喺防中個位咧，兩邊咧其實 冇用啊！下個禮拜你冇得失大巴噶啦，因為你輸緊 0.5 球，你失大巴就拜拜啊！繼續失啊，你慢慢攞定兩條金油條入去跟住失自己失啦。慢慢失撚完夠鐘啊，唔係失咗90分鐘咪夠鐘咪返去囉可以。 我想講拜仁呢 咪同埋拜仁呢俾阿維迪頂入嗰球，我覺得其實係真係好明顯係 放水 係真係遊魂嘅，或者係放水 放水放水。 空即係嗰個位吉撚到係企定俾佢褪定嚟頂嘅，有乜理由兩個中間會褪撚開，即係以拜仁呢個級數啊。咁可能會俾你咁輕易頂到咩波。 都冇褪開咁滯啊。 係啊。 冇守過佢從來。 係啊，冇撚守過佢㗎，即係基本上係直情俾佢企撚定喺度諗撚定嚟頂嘅，呢個係不合理嘅，完全不合理嘅。 講鬼嘢 喺拜仁身上係不可能出現嘅呢樣嘢。 但下場唔會鬼嘢信嘛？ 冇啦，冇得鬼 嘅。你點鬼啫？ 冇啊，冇。 點打啫？你乜嘢打啫？即係你出翻古沙，出翻文素基治，認真同你踢。 認真㗎啦，一定。 下場幫我聽，成副身家 all in 半場大。 嗯。 講堅啊！買嗰啲拜仁2-0、3-0、4-0嗰啲波膽啊，上半場啊，因為點解？拜仁佢唔想夜場夢多啊！我又唔係冇實力，我上半場我就有兩粒你玩完㗎。 因為其實基本上 起碼兩粒 一有入波或者冇入波都好啦，入波就更加入一球先就更加啦。一入莫耶斯就冇得揀㗎啦，焗住焗㧬㗎啦。一㧬咧，即係你企喺後面大巴都仲有得，即仲有一大巴，你自己戇鳩鳩大巴都仲大巴一陣。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真係想你個心啊，你自己佢哋班萬九自己諗啦嚇，即係要出線嘅話，佢就要推前啊。一推前就玩撚完㗎喇，基本上失撚住都仲有機會俾你戇鳩鳩喺度玩啊，嘥下時間。但係嗰、那個其實呢， 喺奧脫福呢一場嗰個作客入球咧係好撚致命嘅。如果係1比0咧，翻到去安聯咧，我都仲可以話：屌你大巴大巴咁啊，縮喺後邊企撚曬喺個龍門嗰度俾你射龜啊！屌你咁啊，企喺擰轉背脊任鳩你射。但係而家係冇噶嘛，冇可能咁樣噶嘛。你基本上你企喺度，我咪褪後果啊，企撚翻我自己嗰邊添啊，唔撚過半場添啊，你慢慢企啊，大家鬥企啊，企撚夠9分鐘收工啊。咁所以你萬九一拱前就玩撚完噶啦，基本上你焗攻嘅，焗攻你就冇撚梗，你咪夠守下先咯。你仲要冇殺波先，殺一球你拱全部拱撚曬前面噶咯，一拱前五輸10球到我諗。 係啊， 你死撚梗啊！ 唔係佢真係要認真同你踢咧，就唔會係咁樣玩噶啦。 同埋主場咧， 同埋嗱。另一樣嘢都提醒一下啲曼聯球迷啦，即係如果你哋想對波出線啦，雖然冇可能啦，但係嘢一定要做嘅，就即係收起翻即係一比一之後嘅嗰種氣焰。 嗯， 因為你知曼聯多數咧就吹到雨就咁大嗰場就會撲街。 係啊 ，underdog 咧就突然之間會有好結果嘅，次撚次都係咁噶嘛。 都係。 係啊，所以得啦，嗱你想對波出局，你 keep 撚住就話我哋要出線啦，贏佢老母閪啊嗰啲。 嗰啲就唔好啦，嗰啲就唔係嗰啲就慳翻啦，嗰啲就唔好搞嗰啲嘢。你一搞嗰啲嘢咧，就必然咧就冚家產嘅。呢啲即係你哋嗰個氣焰咧導致就有啲咁嘅事嘅。喂，另外有一單，我覺得你放上去，我覺得好正喎呢單。阿哥迪奧拿話，輝 Sir 或者曾經邀請我執教曼聯，我拎住呢單新聞，佢真係靚抽嚟噶呢個真係。嗱，佢比摩連奴抽得更靚，我覺得。 好靚。摩連奴夾硬抽嘅， 摩連奴係硬抽，佢呢啲軟抽咧曲線咧，我係覺得真係靚到不得了嘅。咁啊話咩咧？我唔知有冇巴打冇睇啊。咁佢就話嗰啲記者問佢：喂，費翔有冇揾過，有冇邀請過你執教曼聯咁樣啊？即係之前。咁啊，哥迪奧拿就話：啊，可能佢真係可能曾經邀請過去執教過。咁事源係咩咧？事源係之前喺佢未簽呢一個拜仁之前咧，費翔揾佢食過餐飯。呢單嘢大家都知啦，因為。好似係喺美國，我記得，係美國之旅嗰時就好似揾佢食飯嘅。咁佢就話啊，嗰餐飯就食得好開心嘅。咁佢就話，佢話由於咧我啲英文又唔係咁好，所以咧即係費 Sir 啲英文係閪嘅都係，你聽過費 Sir 講英文㗎，都係碌閪咁樣㗎佢啲英文，因為佢有啲蘇蘭音，嗰啲係嗰啲怪雞咁又係，唔撚清楚聽撚死人㗎嘛。佢話誒阿哥迪奧拿就話我啲英文就唔係咁好，餐飯食得好開心啊，但係可能咧即係我啲英文唔係咁好喺呢個食飯嘅過程裏邊咧。佢同我其實可能係同我講撚咗叫我嚟教嘅，佢話但係我英文唔好就聽唔撚清楚，所以可能係佢其實邀請咗我，我自己又聽唔撚明，所以咪冇撚咗呢個機會咯。我覺得呢下抽得靚啊，呢下 即係 係啊靚啊呢下，即係冇啊摩連奴嗰只硬光光咁屌埋佢啊嘛，即係佢係嚇捽啲潤滑劑線入去嗰下真係好嘢、啊，有啲計啊真係 嗱。節目嚟到尾聲啦嚇，咁啊，我仍然係好抱住好大期望，就係曼聯都係出局㗎啦。 我一定會睇㗎，個禮拜，屌你！ 屌你啊你！ 我會㗎，我會。 哇！我唔撚睇啊！ 我睇，交俾我， 交俾你、啊。 你唔睇，交俾我，到之前。 呢個我好有 信心。第二回合我一定睇啊，咁撚精神。 但我覺得我哋要係咁依都講下英超嘅，即係都，因為你知呢個特 別 都係送佢出局，咁但係英超咧，即係曼聯仍然都有機會攞冠軍啊！即係始終9999倍啦。咁啊，目前只係落後榜首就17分啦，咁 都唔係好多啫，17分， 真係好少嘅啫，六場波都有18分啦， 啱啱好， 係啊， 機會嚟啊，屌你真係18分， 係啊， 食撚住利物浦就搞掂你， 冇錯啦，咁啊講下個形勢好唔好啊？而家個形勢就下場波去對紐卡素，之後就對拜仁。咁啊，對紐卡素呢場波唔好關唔關鍵咧，其實即係要睇佢心態啦。就 佢冇心態， 一排第七，咁啊熱刺就唔覺咧就跌到第六，得分56分，咁啊輸下一場，咁啊同曼聯爭2分嘅啫。咁啊得失球仲要同曼聯來回爭18球。 阿仙奴好撚危險啊！你覺唔覺？ 逐樣講先，講咗熱刺先，熱刺危險啲，即係如果曼聯即係。个势而家咁撚劲啦，系嘛？ 啊，咁系， 即系热刺又唔撚靠 翻撚晒嚟。 喂，佢追翻第六位有欧霸踢，好唔好咧？系咪好事啊？我嗰日谂谂下，我都觉得，如果佢有第六，射紧弹啦，我觉得好嘅。等佢打欧霸，咁几撚烦？而要飞，因为无啦抽中对鲁宾卡山，你老尾你飞去俄罗斯，仲要礼拜四踢，礼拜六跟住又有比赛，你唔冚家铲啊？即系 俾曼聯如果歐霸踢冇所謂咯，我會覺得係嚇。咁啊，但係你話佢會唔會贏到前四就真係冇可能啊，爭亞斯奴十分，亞斯奴就真係好失望，有啲唔係好爭氣啊，即係冇咗奧斯爾同埋 傷咗啲人啦。 咁但係藍斯復出咯， 都話一月真係要買人㗎，其實你復出好難㗎，有時你要復出即刻有態咧，呢、這個係真係有啲難度。 係啊， 同埋都要專注打足總杯啦。 最諗猛就係佢應該對曼城嗰場贏得㗎嘛， 係 主場即係。咁樣樣失分法就真係好大鑊啦，即係排緊第四，咁啊，愛華頓贏多場就六啊三分同 揸分 嘅 咋， 揸分。咁但係我對雲嘉有信心嘅，雲嘉呢啲前四專家嚟，即係亦都冇乜後顧。 好撚慘啊！前四專家。 咁佢喺足總杯嘅對手亦都唔係真係咁強。 嗯。 咁 愛華頓仲要對曼聯㗎？ 愛華頓 主場 嗰場贏梗啦，唔使。 係咁啊，梗係啦。咁但係即係佢仲要對嘅。 嗯， 点啊？几多少啊？我哋而家29 啊，我望紧，我望紧啲嘢啫。你知道我病，我个脑要捞嘛。 唔紧要啦。 讲翻定势，嗱，阿仙奴就要除礼。 车路士又无望啊。 即系呢个阿仙奴真系要排除，真系唔好意思啊。即系你客观去讲就，阿仙奴要排除，但曼联唔能够排除咯，即系话。 系。 系啊。咁啊，即系。 但系车路士都无望啊，基本上。 两睇喎，我又觉得。 我就觉得 即系大家都觉得无望，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咁你话俾我听边度咯，冠军？ 你同曼城啦，是打一队啊？ 我覺得即係一係嗱，即係我唔 嗱，對我嚟講，我心目中咧，曼城機會最大，但係我就唔希望，我個人嚟講就唔係咁希望曼城攞，我就希望利物浦攞。如果兩隊俾我揀啊，最好梗係我攞啦。咁但係你機會就真係細啦，因為要追兩場咧係好難，你剩翻六場七場嘅大佬， 屌你爭兩分啫嘛！ 要你失曬，我 要對利物浦，你 仲 要對 曼城咧？曼城嘅兩場五分，我同曼城爭，你要曼城輸俾你嗰場，我仲要望佢無啦。 屌曼城會作客新特蘭啊，放撚心啦，新特蘭黑撚住曼城啊，我睇撚住呢場 啦，即係你一定要佢輸咗先有得講咯。咁你未輸喺帳面上面，其實係好難嘅。你要佢連續失兩場。我打佢嗰場失俾你咧，失咗俾你，你繼續上榜首，我都仲要望你兩隊即係同時失分，我一定要抽低你先有得講，好難噶，即係成個形勢對車路士已經係好下風噶啦，車路士。 我覺得又未去到咁差喎，真係，即係 比較下風咯。 嗱，我保守估計啦嚇，即係而家爭冠就即係有啲失望啦，阿仙奴咁早離開咗個行列啦嚇。 我其實擔心阿仙奴噶 個前四， 因為愛華頓都真係好猛嘅，其實 前四阿仙奴真係好穩陣，係 嘛？ 即係呢個我完全唔擔心。咁啊，如果你講爭冠形勢咧，就我作為利物浦球迷，咁啊，梗係希望利物浦贏冠軍啦，係咪？咁但係客觀去講，啲人就覺得睇好曼城。咁我覺得睇好曼城嗰啲就真係好似即係妄自菲薄咗少少喎，曼城其實作客好差嘅喎，即係唔好差啦，即係唔係特別叻仔嘅啫喎。 喂，咪住，集一集你先啊。 嗯。 你啊，好彩啊，愛華頓都仲有場對曼城，但其實你知唔知呢個禮拜愛華頓對咩啊？ 阿仙奴。 愛華頓對阿仙奴呢個禮拜。 好睇啊！ 呢場真係前四爭奪戰係嘛？ 所以如果你真係有一個線胎位，愛華頓真係入咗呢一下，就反級嘅咯，反級你兩分嘅咯。即係好彩佢仲有一場係對曼城，叫做佢主場對曼城，曼城有作客㗎嗰場波又係。 曼城作客。 咁所以你係真係難搞啊！你繼續講翻你個曼九啦。 曼九冇曼九咪對紐卡素嗰啲場我預和波啦，我覺得或者紐卡素可能贏到添啦。紐卡素上場4-0輸俾沙林頓啊，但我睇好紐卡素呢場波可以攞到分嘅。 唔係曼九就冇心機踢㗎聯賽好明顯，因為佢以為自己贏緊歐聯㗎嘛。係 啊， 所以超聯佢係會放屁㗎啦。 贏硬啊係。咁啊睇翻即係我 你最爭神射咧， 我唔覺得曼城係咁大威脅咯。 嗯， 老實講，因為作客真係比較差。 O、okay、 K。咁我覺得即係只要利物浦。嗱，利物浦啲人话个冠军主动形势喺佢度， 但你会点对付曼城呢？下个礼拜 唔捻惊啊！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难题，因为咧嗱，坦白讲，要同曼城对攻咧就好捻蚀底咯。 我觉得唔系喎，我话俾你听呢场波，我已经准备重注利物浦赢两球噶咯，以上噶咯。因为点解咧？对车路士嗰场唔敢讲，但我觉得呢场去赢嘅机会好高嘅。几个客观条件。我覺得咧，即係曼城呢啲對手好啦，啱利物浦踢嘅，開放式打法 ，OK， 鬥打鬥快， 佢同你鬥搶， 鬥搶 一定好撚好睇㗎， 即係基本上係唔會諗住冇一隊諗住同你手咪鬥攻咯，你老尾啊，即係攻死就霸就。嗱，我亦都係好自大咁講，如果對曼即係對曼城呢場波咧，我覺得二打嘅程度係大過對韋斯咸嘅，因為你肯同我鬥攻就得㗎啦。利物浦而家個唯一優勢就係快。 即係致命直線，係咪同埋啲前鋒發撚咗啲。 但如果你問我相對上唔係話贊自己隊波啊，我覺得相對上如果打曼城打車路士啊，車路士係難打過。 難打好多，難打好多。 即係太心理。 所以我咪話車路士先係對手囉，屌啲撚樣。我覺得你哋真係要信我嘅。嗰啲利迷有啲呢就上次曼城對曼聯嗰場就話要求要支持曼聯。 唔撚打。 呢個真係黐撚線啦，已經原則問題。第二，喂，你唔即係就覺得喂曼城嚟緊因為打少兩場啊，你唔撐佢失分唔得㗎，咁佢對其他球都會失分㗎嘛。咁我都話啦，你唔撚使靠曼聯啦，曼城有啲位呢佢會自我毀滅㗎，即係我唔係想詆毀曼城呢隊波，而係客觀條件出嚟，曼城嗰啲作客呢係突然之間 chop 一聲，哎呀輸撚咗喎。 唔係佢和囉好多。 係呀，好啦，戇鳩嘅。即係佢嗰種唔穩定性係，尤其要睇過去幾個月曼城個勢唔係打上中咁好㗎。即係呢樣嘢係大家要睇嘅客觀事實嚟嘅。咁你 睇多場啦，睇多場。 係啊，你踢波呢啲打到氣㗎嘛，所以我就話啦，咁你睇下而家即係無啦啦利物浦又咁突然所以榜首。咁你對曼城呢場我自己覺得利物浦嘅機會 係。但若然曼城一win嘅話就好撚大機會。 哦，咁當然啦，你即係呢個就即係十月買一係入一係唔入啦。如果佢入撚咗，咁當然就即係利物浦可以宣布無望啦。咁但我又都覺得即係真係如果你講開放性嘅打法，你迪米治利斯你守到蘇亞雷斯，你守唔守到蕭利治啊？你守到蕭利治，你守唔到史亞靈啊？ 但系我唔知道會點啊！但系我好有信心啊！呢場波係今季會係即係其中一場最撚精彩嘅比賽。 我諗呢場應該6比5啊，7比6、啊， 會係黐撚線嘅呢場波，因為大家都你對住曼城，你唔係守鳩佢咧，狂攻咧就好好睇噶啦，兩隊你只係最具娛樂性啊嘛。 上次作客爭啲贏啦，輸1比2嗰場咧。咁其實就冇蕭烈治嘅，蘇亞雷斯嗰場都俾人 mark 死咗嘅。咁如果你問我呢場波齊章咁出咧， 齊章， 我覺得利物浦呢三分攞硬嘅。 O K， 係啊。咁但係對車路士嗰場就唔敢講啦。但係我覺得咁喎，呢三分攞之後咧，對車路士嗰場波和波都冇所謂。 信心就大好多啦。 係和波就冇所謂。 你又大好多啊，信心係啊，你就唔需要強攻噶啦嘛，因為你一手車路士冇扶噶嘛又。 唔係因為你計到㗎嗱，呢場波你贏之後你 點都 lead 住我嘛？ 你已經 lead 曬全部人啦，已經。咁你對下你對車路士嘅時候，你和咪得咯？但你唔好忘記，曼城真係要對新德蘭嘅。 奧 華頓嘅，即係呢啲唔易踢嘅。 你跟住就冇啦，你跟住後面都係易食啊。 我呢個禮拜對韋斯咸就兩睇啦。 如果你贏曼城咧，我覺得車路士就應該讓路啦。即係如果要贏嘅話，咁喂，你讓咗我一次嘛，09。 但摩連奴唔會， 屌點會啫？唔會啊！ 摩連奴嘅小氣， 唔係即係咁講啊！ 唔會， 我覺得應該要，因為就算我贏撚翻你都冇意思嘅，我都上唔撚翻去嘅，基本上我贏翻你我都上唔翻去嘅啦，冇意義啦。 利物浦我都係咁諗啊，贏曼城和車仔係已經可以接受嘅，因為贏曬兩場，我覺得真係諗多咗。 因為如果要車路士要望你兩隊波每人失兩場，真係太過分啦。 咁冇㗎，對車路士嗰場，我心諗我都攞咗曼城嘅三分。捏撚住啦， 系啊， 咁我對車路士我和撚住咪得咯， 易踢噶啦，心態上 係嘛，心態上就攞冠軍噶啦，即係過咗曼城個關就係嘛， 呢個好關鍵。 嗱你問我啦，即係我真係好客觀講啦嚇，今屆冠軍咧利物浦啦，即係利物浦，跟住之後就車路士，跟住曼城，跟住阿仙奴啦，即係個排名而家我覺得個勢定咗啦，即係你知其實我講嘢好客觀嘅，我真係好綜合咁分析嘅，個勢喺利物浦度。個形勢上面，即係車路士其實係比曼城好嘅，即係大家唔好諗咁多，曼城係會失分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咁計落去咧，即係如果你話利物浦係先對車路士再對曼城咧，咁我就會收翻頭先嗰句説話，我就會覺得冠軍係車路士。但如果佢對曼城再對車路士咧，我覺得利物浦奪冠嘅機會有70%。 因為利物浦贏嗰啲弱隊係真係好精彩嘅。 係啊，失三球入五球嗰啲。 嚟捻晒冇嘅， 嚟捻晒罩， 系好精彩嘅，即系你个喺个可观性、娱乐性上面，今年系真系精彩嘅。 系啊，咁啊，不过唔紧要啦，其实就即系你问我，你话如果反慢嘅角度，边队攞最好，梗系利物浦或者阿仙奴攞最好啦，串捻4.9万嘛。咁但系最终即系如果曼联乜捻都冇，利物浦去打翻欧联，阿仙奴有欧联，跟住车路士或者曼城赢，咁我觉得都完美结局嚟噶啦，已经，因为你会定，即系个 big four， 我觉得未来。兩季啦，唔好講咁遠啦，定咗係呢四隊㗎啦。 係， 即係未來嘅 Big Four 個鐵膽係呢四隊。最好笑就係以往嘅傳統 Big Four 係曼聯、阿仙奴、車路士、利物浦嘛。依家就冇咗曼聯，咁啊利物浦上翻嚟。咁如果同傳統 Big Four 比，咪曼城取代咗曼聯咯。 即係佢慢，即係慢， 都係慢咯。 係啊，即係你會好揾開心㗎嘛呢樣嘢。 你慢狗咪轉行捧慢城咪得都係慢啫嘛，同一個事。 唔會啊，佢哋會，佢哋而家揾緊藉口想轉會就屌鳩莫耶斯，咁啊睇下點啦。我覺得快啲炒莫耶斯啦，即係莫耶斯會令對對波真係冇咁黑人憎嘅，真係事實嚟㗎呢個係。即係真係真係一個事實嚟嘅，即係我客觀去講，咁我哋會有啲會調翻轉，可能長遠落去會有啲反慢嘅球迷會有啲身份危機咯，我唔想咁咯，所以快啲炒莫耶斯佢。 喂，咁下個禮拜就算好了的女主持㗎啦吧？ 係啊，亦都係最後一集啦。 係咯，咁我哋影張相放上啦，下個禮拜。 咁啊，禮拜六可以留意一下啦，有一個一連六集嘅驚天動地泣鬼神嘅節目。如果係利迷可以 啱細路又啱大人啦。 咁啊，唔會有反慢元素嘅，反慢亦都唔會有利撚元素，所以我專登將呢樣。 啊，唔關事，你分開咯。 分開非常之好嘅係，即係你都係整個。即係打車輪咁樣個節目叫做， 唔整咯，我整條女嚟打車輪就得。 咁你搵啲女同你一齊整個節目叫打車輪咯。 就淨係喺個節目度打車輪嘅啫。 係啦，聽啲説説 就説説聲，咁樣。 咁有冇嘢講咧？23、24日停兩個禮拜咯。 停係咯，嗱我哋啱啦，呢個禮拜出咗啦，咁就停一個禮拜停。我唔知即係反問巴打有冇聽啊？因為其實係真係好撚好聽，好好笑啊。 好好笑。 唔係真係賣廣告，真係好撚好笑。淨係即係啱啱呢個禮拜二啲集笑撚到我自己都笑撚到撲街，我自己做自己翻屋企聽都笑到撲街咁啊！你怕未？即係你自己做完自己唔會笑到撲街噶嘛？你都知道自己講咩噶啦。咁但係結果係自己做完自己翻去聽都笑到撲街。 我有陣時聽翻自己講嗰啲嘢我都會笑。 係啊，所以就係咯，即係大家就可以試下。 今集係講咩㗎？ 今集唔係講松哥， 松哥 上半節就有成龍， 上半節係有成龍大哥嘅， 係啦，下半節就松哥 就轉咗阿松嘅， 博爆啊松嘅一啲性愛秘史， 係啊，咁啊即係可以留意下啦，因為其實都係冇政治嘅，我都唔係好中意講政治嘅，你知啊，咁啊都係搞下笑啊，嘻嘻哈哈嗰啲，咁喺我哋反問即係籌備當中，大家就可以，如果你繼續想聽我同獅子。啊！可以繼續聽下呢個節目咯。 有聽眾問我哋嗰個聲音專欄嘅嘢啊。 聲音專欄啊，係啊係啊係啊，你要覆啊。聲音專欄，聲音專欄其實我就試咗嘅，我攞自己手提電話錄。咁我原本就諗住錄咗咁啊，先就話太短，咁我就錄咗一個大約30秒到嘅，都好似冇30秒。咁其實你可以錄1分鐘到咯，我諗其實2分鐘會太長，我驚你寫到你撲街。1分鐘到啦，你攞電話錄。咁我同你諗埋㗎啦，如果你想用音樂底咧，都可以做到嘅。你喺 YouTube 揾翻你想要嗰只音樂只歌，咁然之後咧。你就用兩個電話，即係一個電話就開住個 YouTube。 我都可以幫你剪嘅，調翻轉。 唔使㗎啦，你可以簡單啲啊，一條友，咁你一條友揸住兩部電話，你屋企就有兩部電話㗎啦。一部電話就放撚咗你想播嗰個音樂，咁你喺度講嘢，講到咁上下，你想即係個音樂放翻大嘅時候咧，飛即係咁褪翻埋，你咪個聲拉開，將嗰個音樂擺咗。 屌會好 gap 㗎，我嘅。 唔係啊，你先係錄音個 file 同埋你想嗰只歌翻嚟，我幫你搞啊。 咁憧憬你個人。 使乜講？ 哦，好啊，好啊。 但我覺得咁，我監製係好嘢嚟嘅。你仲話佢係敏屎嘅廁紙，真係唔係咁好 啊！呢個係一個形容啫。咁可以你用電話錄咯，其實 OK 嘅。我個錄咗試咗都可以。咁你自己寫定錄1分鐘到啦。OK， 我哋會播啊喺個節目度。 咁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下禮拜我哋 下個禮拜 再 打終極啦。 終極係啦。咁我哋8月再見啦。 好啦， 拜拜。 拜拜。 20、30、40。 我唔想再去到外國嘅時候，我Jackie Chan，我想講有另一樣嘢，我會覺得代表到我哋啊！即你明唔明白？我覺得我 Jackie Chan 而家唔夠我打啦，話俾你聽。佢問出以前我唔夠佢打，而家佢唔夠我打啦，我肯定。 你肯定？ 你係咪幾歲？ 你係肯定先？ 屌你！我30幾歲打唔贏60幾歲阿伯。 我想睇下， 我好想睇。 我即時停止我講嘅嘢，我好想。 嗱，陳生 Jackie Chan 啊，大 陳生，你聽到嘅上嚟啊！ 冇講咁多嗱。陳倫大哥唔好講嘢，我有跟你隻抽 OK， 而家你講廣東話聽唔明啊 OK， 講國語， 要講韓文， 要講韓文啊， 除咗半個韓國人之外，佢仲有半個係共產。 喂，近排兩會啊，佢講國語， 佢講國語， 係嘛？ 陳倫大哥，我有跟你隻抽 OK， 你哥奶我跟你隻抽，你老母我讓你單爬讓你老母上刀， 點解講翻廣東話嘅？ 我單爬讓你老母上刀， 先有俾人屌啊！陣間隔離又屌鳩我哋。 逢星期二同你亂噏一趟， 使唔使嚟多停？